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翻嚟第二节啊！嗱，咁啱啱咧，我哋就第二节。 诶， 呢个当然系唔该晒吓。咁咧就嗱，咁我哋今次咧，我哋讲嗱，讲翻多少少即系关于呢个巴拿马啦。咁其實講真啦，我睇翻啲即係嗰啲相關嘅報道咧，我又見唔到咧，真係撩過啲好具體嘅嘢。即係我哋知道可能有啲嘅，即係有啲人申報嘅國籍啦，即係有啲我原來平時好似好外國、好外國人士，原來根本上就唔係中國籍喎，咁樣啊呢、這個即係幾搞笑咯。咁但係本身國籍係咯，又唔係即係咁大嘅問題咧。咁我聽下我哋啲嘉賓嘅一啲睇法啦嚇。 唔係，其實巴拿馬文咁耐咧，即係所謂揭露咗過幾兩個星期啦，其實係得。講普京嗰單嘢咧， 冰島嗰個總統 咯。冰島佢自己落台啫，因為你冰島有成萬幾人，佢得幾萬，有萬幾人要佢落台。而係普京嗰、那個，都係普京個 friend 嗰單有幾廿億美金，係比較實淨啲啫。關於香港嗰部分咧，其實就真係你問我就即係蘇不蘇著不著樣處啲嘢嘅國籍個問題。即係阿 Chris 啱啱你講咧，其實對某啲公職人員嚟講咧比較尷尬啲咁解啫。 係咯， 你問我， 大家抽下水咯，但係好似之後又 四叔成家人都唔係都係英籍咁好似 係啊， 都係逼掉 咯。咁啊點咧？係咪先？係啊，呢啲咁佢幾個孫都喺美國製造添啦，隨時。 唔係，其實富豪有啲咩財產，即係成日都有㗎啦。其實即係呢啲冇特別嘅，唯一就係你呢啲公司就係公職人員，即係譬如你立法會議員好，或者係。行政會議成員或者即係啲官啦、主要官員咁樣，你係擁有呢啲嘢，但係冇 disclosure， 即係田北辰咁樣話佢用間公司嚟 hold 住個咩深圳個高爾夫球會籍咁。係，咁佢冇 disclosure 就係呢啲嘢啫，其實。 common 啫。唔係兩件事嗱，你要分兩樣嘢，我梗係好 common， 梗係好 common 啦，但係佢係唔啱噶嘛。係 唔啱。 係啊，咁而且亦都嗱，你亦都可以係有人真係刻意隱瞞嘅喎，我係透過呢啲公司嚟刻意隱瞞。我唔想俾人知道我擁有嘅某啲財產嘅喎，而呢啲嘢都可以仲未揭發出嚟嘅喎，咁即係所以我又唔即係暫時你睇唔到啲咩重要嘅，但我又唔覺得唔緊要嘅，因為 disclosure 都係緊要嘅。你對於即係官職， 即係道德上起碼就算佢嗰樣嘢本身嚟講，可能嚴重性唔咁大，但係都有呢個責任嘅。你做得你係一個即係公眾人物係咯， 咁即 係 原來係 咯，多咪 disclose 咯。 咁唔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 有冇人跟進嘅？除咗明報。 我諗咧， 係咪已經好驚㗎啦？ 其實係好大 effort 嘅， 係啦， 好大 effort 嘅， 因為佢仲要唔知點樣又要 cross check 啲 email， 即係你要成個 trail 要揾翻出嚟 因為佢係一個好大嘅 database 嚟㗎，係 啦， 係啊， 好大 database 咧，唔完全啲嘢咧，全部啲嘢咧，全部啲嘢係冇關聯，你要自己喺度 做個機構間合作㗎嘛， 要炒啦， 係啊， 係啊，咁另外當然係一個稅務嘅問題啦。咁稅務嘅問題就係另一樣嘅問題啦，即係但係香港就少啲， 香港本身啲税都好簡單， 係啦係啦係啦係 啦， 即係香港就冇乜需要逃税嘅，其實即係老實講，但係當然都可能有咁，但係第三當然就會係洗黑錢嘅問題啦。咁呢個咧就會係執法當局嘅要做嘅嘢啦，即係會唔會有啲人會透過呢啲公司嚟即係將做啲財務嘅轉移咧？咁都係有嘅。咁香港其實係俾人 accuse of 是一個洗黑錢的地方嚟嘅， 一個差不多中轉站嚟噶嘛。 所以而香港又真係， 所以好難開户口咯。 巴拿馬文件又揭發咗香港係咁喺呢個揭發咗個文件，即係或者呢扎資料裏面咧，香港係最多中介人公司嘅地方。咁其實即係大家知香港就專負責開呢啲公司噶嘛。 唔係689都話超級聯繫人啊嘛。 其實你好難揾喎，你唔係話好似 Google 洗黑錢咁樣就可以揾到啲嘢出嚟噶嘛？ 你就呢個就係另一部分嘅嘢啦，即係税有冇逃税？咁香港就少啲，因為好少喺香港需要去到逃税。第二大就係洗黑錢嘅問題，咁會唔會因此呢啲就會冧上？就唔止公職人員啦，可能係富豪或者其他人咧，咁呢個就係之後要做嘅嘢。咁但係呢個當然係更加困難啦，因為你要知道佢係洗黑錢，就要係 不過如果不過係嗰個年代啫。而家我諗依五年咧，你用 BUI 嚟洗黑錢都唔容易，因為你銀行唔肯同你做嘢。 其實我點樣可以 銀行好小心 到呢個 BBI 公司嗰啲 shareholder 揾唔查唔到嘅， 查唔到 嘅。offshore 呢幾千蚊 全部查唔到嘅， 查唔到㗎，係 啊冇人。 佢個whole point 同埋 BBI 就係你唔俾 你 查啊嘛， 你查你今次成個巴拿馬文件最值錢就係呢樣嘢啫嘛，係 啦，你查唔到， 因為平時係唔知㗎嘛， 完全唔知。 有啲公司可以幫你查嘅咩？ 查唔到嘅，俾咗錢都查唔到嘅。 係咯，我試過 查唔到㗎。 你嗰啲咩公司嚟㗎？ 你 嗰啲 冇㗎， 你啲 offshore 係啊，有啲。 但 whole point 同埋 offshore company 就係俾你查唔到啊嘛。 其實係咁啫嘛。 如果唔係，點解唔喺香港開啫？ 你就要俾好多錢佢呢間公司幫你去查咯。 但係嗰啲公司都查唔到㗎，係啊。 咁嗰啲就直情要去偷裏邊個個實際記錄 啊。都呢啲嘢， 或者唔係咯，咪就係咁咯，咪就係咁咯。好似你喺咁律師樓嗰度，喺呢啲VVI 啊，喺巴拿或者等等啲咁嘅 Channel Islands 呢啲咁嘅地方嘅律師樓，你入去偷嗰份文件出嚟，咁你先至揭曉到個 beneficial owner 係邊個咯。如果唔係，你係查唔到㗎，係啊。 明咯。 即係呢個同電影嘅情節差唔多咯，係咯。咁但係我記得見到咧，好多國家咧都係話，哦，即係巴拿馬文件出咗嚟啦。咁有啲人咧就喺個名單上面有，咁就開始有少少嘅即係懷疑啫。咁就要都係要國家機器由翻個即係嗰個執法機關去做調查嘅。 冇錯， 你就咁去巴拿馬文件，嗰個成個大海咁樣要撈翻，佢唔會話自己寫嘅三個黑仔黑錢三個大字喺個文件度噶嘛，係咪先啊？所以變咗其實你有時都唔知頭唔知路，係好難揾嘅。咁而家牽涉到好多時，我覺得啲評論都係喺啲道德上面，即係你抽下，譬如話即係呢一個 package 個水啊，就話嘿又講到自己點樣愛國又成咁樣，跟住又雙重國籍。 係咁呢個就係香港就特別嘅地方，因為香港税嗰個問題係少啦，即係而且洗黑錢嗰啲你唔係咁容易查到啦。咁你 disclosure 就你慢慢去睇下啦，又冇咯。咁但係就變咗就。牽涉到個國，反而係國籍揭露咗嗰。 但係香港本身我哋係容許雙重國籍噶嘛，係內地得啫，係咪先啊？ 咁其實咪香港最好咯。 唔係 ，OK OK， 呢個説法都唔係咁，唔係呢個説法唔係咁準確。香港本身冇所謂容唔容許雙重國籍，因為香港其實只係得永久居民呢個定義嘅啫，香港係冇國籍嘅。OK， 呢有英國國籍嘅永久， 我哋中國籍嘅， 唔係， 阿李波嗰單你話齋，你首先你係一個中國人先， 唔係， 係啊，你有冇居英權咧？係唔重要嘅， 產黨嘅講法嘅，但事實上， 李波， 你係有英國 嗰啲冇得輸嘅，冇得輸嘅嗰啲， 但係中國法律嘅 有英國籍嘅香港永久居民，有美國國籍嘅，有好多唔同國籍嘅香港永久居民㗎，冇所謂香港容許幾個國籍，因為香港本身唔係一個國籍嚟㗎嘛。 即香港人呢就如果有港國籍嘅話呢理論上呢就 你可以係中國籍 係啦我哋本永久居民 你只係講永久居民啫如果你講香港人我哋只係得永久居民呢一個定義㗎啫冇其他國籍嘅定義咁你好香港有起碼有幾萬人甚至上十萬人 唔係所以我啱 嗰啲係完全唔係中國籍 所以我啱啱就 Chris 譬如你話呢啲國籍呢啲問題即係你可能呢譬如係劉明偉咁佢因為話係做呢個咁嘅叫做青年事務委員會就比較尷尬啲啫。其他人其實你如果唔坐下劉明偉自己話齋我又唔係諗住參選又唔係諗住做官又唔係諗住做乜又唔係諗住做乜嘅其實冇。所以香港人呢你問我都幾common因為歷史原因啦你有第二個國家嘅居留權國籍或者你叫 passport 又好啦澳洲加拿大美國。即係你真係好普遍嘅事。 嗯，我諗有三成嘅，即係係咯，我哋人口有都幾少。 譬如佢嗰個原因可能話，喂，佢阿媽幫佢搞嘅。 嗰時97 係咯，係啊，保永堂幫佢搞，佢都未成年，係咪先？好多譬如大家嘅朋友、親戚、同學都有呢啲人都唔知，老實講係咪先？係即係所以呢啲嘢係令佢尷尬啫。其實就你問我係罪不至死，老實講就 唔係咁，我當然罪不至死，唔係即係除非你揭發咗嗰個話佢自己冇外國國籍，因為呢啲文件揭發咗佢有咁。係譬如你參選立法會。 系，冇錯， 你一定要係中冇外冇外國嘅， 係啦，呢個呢個 嗰個 integrity 啦。 咁但係呢啲好清晰㗎啦， 呢個我想問呢個即係特別嘅問題就係，究竟劉明偉有冇中國國籍咧？嗱，你香港特別嘅地方就喺97年之前啊嘅人咧，係可以有部分嘅人係隨又可以容許佢係香港永久居民，又擁有外國國籍，又擁有中國國籍嘅，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好多人咧。 中國國籍係點樣容易合格？ 中國國籍係根據血統，係根據呢個血統論。 係咪有啲咩證明文件㗎？中國國籍 冇㗎。總之你阿爸阿媽係中國人，你就係中國人㗎啦。其實係 咪籍咧？中國籍 係啦，即係中國籍啦。所以你就會係自動會成為中國籍，而你只係因為歷史嘅因素，你因為歷史嘅因素咧，你係擁有咗譬如英國居英權或者係BNO 等等咁樣。但你回歸咗之後咧，你就會自動成為中國籍㗎啦。所以而家有啲人又有加拿大護照，又攞特區護照㗎。係 咯。 咁嗰啲人，你出去外國都係用加拿大護照去周圍行，因為可能簽證易啲啦。但係佢喺香港或者喺大陸就冇領事保護權，因為佢又有回鄉證喎。咁我就想知道究竟劉明偉佢有冇中國國籍呢？劉明偉係究竟係嗰種完全英國人，即係鬼佬英國人， 定係 BNO？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佢有啲係鬼佬英國人，就直情完全同中國從來冇關噶嘛。不過佢喺香港住夠七年，甚至香港住咗幾十年，佢亦都係一個香港永久居民，就係一種係呢種人啦。另外一種係雙重國籍嘅香港人，又有英國護照，但係又有特區護照嘅，又有回鄉證嘅。 嗰啲對於中國政府嚟講咧，呢啲人係視為中國國籍嘅。 我諗其實佢睇翻佢 background 啦，同埋 most likely 佢都係香港出世嘅啦，係嘛？ 係係啊，係啊。 係咯，所以我覺得 所以其實佢係一個有中國國籍嘅人嚟嘅喎。咁其實佢可以大大聲講講話佢有中國國籍㗎。其實 佢都講明㗎。如果第二日咧，如果香港係有一個嘅法律要求佢一定要係放棄其中一個，佢都會留翻中國國籍。 唔係， 佢咁講啊！ 我中國 呢度係啦，睇下佢 咁講，佢咁講噶。如果要選擇， 自己會選擇保留中國籍啊嘛。 OK， 所以咧，我哋可以假設佢有嘅，可以假設。不過唔緊要啦，唔重要嘅。即係如果要有呢樣嘢學啊，即係老人家話齋，你永遠你係嗰中國人， 求其啦， 你自動係噶啦，唔使煩嘅呢啲嘢。 首先你係一個中國人就搞掂噶啦，呢啲嘢。 唔係佢咁好 package。你話知佢咩值啦，係嘛？ 喂，轉個話題嗱，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前幾日咧，大家就喺網上面應該都有留意到咧，就係、是、有個即係有兩個 post 咧， 嗯 啊，就喺度瘋傳嘅。咁其中嗰個咧特別多人去，即係佢比較長啲啦，嚇咁啊，就係呢個沈旭輝嗰個 大師 嘅，係啦。咁啊，佢嗰篇嘅一個訪問嚟嘅，其實應該係 嚇。明報琴星期日嗰、那個 什麼人係啦訪問 嗰、那個 係啦。咁嗰個其實幾有。幾好，因為幾長，咁佢講咗好多嘢嘅，咁大家就有唔同嘅解讀啦。你知嘅啲嘢咧，好多時都唔係話咁直接了當噶嘛，有啲嘢可能就唔係咁清晰嘅。咁咁但係咧，就我諗即係大家都有好多嘅體會。我見到好多人咧，就係用自己嘅嗰個角度去理解呢樣嘢，跟住就 quote 咗其中一段，就喺 Facebook 上面咧就不斷傳，個個 quote 嗰段都唔同嘅咁樣。咁就但係咧就入邊起碼個 key message 咧就係一啲即係佢講咗啲對香港本土意識嘅睇法啦。跟住又講咗咧就係佢嚟緊嘅去向啦嚇，呢樣嘢。咁我哋陣間可以講多兩講多少少。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我見到咧就係、是、好多人咧都喺度即係都瘋傳嘅另一篇文章咧就係、是、嗰、那個。系啦， 方志恒 嗰都系嘅，其实呢三篇文章全部都有关系，因为咧就系、是、方志恒嗰篇文章咧就系讲紧咧就系佢点解当初咧佢系要选择咧系留喺香港，系啦，咁你留香港咧对比翻即系阿沈大师嗰个准备离开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有趣嘅一个角度可以去谂啦。咁啊，陈志远嗰边咧佢摆到明咧佢就话佢系针对阿沈大师嗰篇文章咧嘅一啲个回应嚟嘅，咁就呢几样嘢，大家睇过有冇啲初步嘅一啲嘅想法？ 哦，呢个我唔知喎，即系原来陈志远嗰个所谓嗰个 status 咧，喺 Facebook status 系啊， 系其实讲到明系针即系回应所谓沈旭辉嗰个。 你睇翻佢嗰篇嘢咧，最尾咧嗱，响应今日网上讲另一条跑道啲讨论，佢最尾佢会加咗呢一句嘅，所以呢个咧其实根本上咧佢都系睇完阿沈大师嗰啲嘢咧就有感。但唔係話好直接嘅，但係咧佢講嗰啲嘢咧就，但係陳志思嗰啲就好易明啦。我諗不如我哋大家兜亂嚟。 陳志遠 ，sorry， 陳志啱啱講陳志思撈埋咗。咁其實即係嗱，我不如我又俾多少少嘅即係 information 啦。嗱，我自己睇，我自己睇下大師嗰篇嘢咧，就有幾個嘢可以 highlight， 咁大家可以即係講下嘅。第一樣嘢咧，佢就講到本土主義。我覺得因為今日阿劉墉喺度咧，我哋可以先講下呢樣嘢先嘅。即係佢話嗱，回歸以嚟啦，就佢話有好多矛盾。本土主義咧都只係回應嚟嘅啫，係果嚟嘅。咁咧另一段咧，我覺得係講得幾好嘅。嗱、呢個就同本土主義有關啦。佢話即使咧，嗱、好多人咧就話，唉、本土主義啊，港獨得唔得，行唔行到啊？佢就話，即係呢樣嘢做唔做到咧，其實唔重要啊。佢話一個運動咧係做唔到本身個綱領咧，往往咧係有想象以外嘅一啲嘅效果啊。OK， 佢話咧就呢個效果咧係一個 change。嘅 change 咧，即係改變咧，先至係本土主義咧真正嘅 momentum 嘅所在。佢咧就舉咗個例子，佢話我識好多咧好高度理性嘅教徒，其實個心入邊咧心底之處咧未必係真係信神又或者係好在乎天堂嘅，但係覺得咧跟住個教義走咧，一定會係 achieve 到某啲嘢嘅。佢話呢個計唔到嘅 ，OK， 所以明就會明噶啦。佢話咧，所以你高高在上，你又講到啊，又講激基本法啊，又講博弈論啊，又話呢個唔可以做，嗰樣又唔可以做，而好似即係看破世情咧，其實就冇必要嘅。嗱、好緊要啦，佢話任何幫到香港嘅 identity 咧，香港嘅身份咧，喺世界長存嘅事咧，溫和也好，激進也好，建制也好，本土也好，都係有價值嘅。唯一冇價值咧，就係喺舊遊戲入邊被屈機嘅啫。其實咧，你睇翻轉頭咧，而家我讀第二次啦嚇。佢係都係佢嗰啲好特色咧，就係佢嗰啲好圓滑，其實佢根本上乜嘢都包曬落去，冇得罪任何人嘅。咁但係咧， 你咁講你得罪咗佢咯， 係咪？哦 ，sorry，sorry，sorry， 你死啊你！ 唉，我死緊啦，唔緊要啦，都唔係第一次。咁但係即 作為一個即係我諗呢度，我諗在座可能即係對於有本土意識嘅，應該都唔止劉墉一個嘅，嚇咁。但係都係想聽下劉墉啦，即係你作為即係人民主席，你係政制發言人啦， 前主席， 咁你有啲咩嘅睇法咧？就呢樣嘢， 唔係就佢嘅睇法有咩睇法係咪？ 就佢呢個睇法，你覺得你同唔同意，或者你覺得佢嗰啲嘢冇意義都得㗎？ 唔係嗱，我覺得嗱佢嘅睇法即係用你頭先個説法啦，都。好包含曬所有嘅派別嘅，咁 佢起碼佢冇排斥到先， 冇排斥，冇排斥。但佢唔係，但佢有一樣嘢排斥。哇！佢呢句嘢算係一仔咧，唯一沒有價值。佢要即係所以我要特別留意就係、是，唔係講有價值嗰啲嘢，佢包羅萬有噶嘛，係咪？唯一沒有價值就係只係喺舊遊戲裏邊被屈機嘛。即係你問我，我就反而係睇呢一點。 Okay, 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其實佢呢、這個就即係純粹講個情緒就係其實。佢都只係呢個係無力感嘅反應啫，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因為你，即我覺得其實呢扎字唔係咁，或者佢寫嗰樣嘢咧，嗰扎即係嗰個唔係好有邏輯嘅推斷嘅。佢話任何能幫助香港 identity 長存嘅嘢咧，係啦，咁咧就係有價值嘅。咁但係冇價值就係舊遊戲被屈機。咁但係舊遊戲被屈機同香港 identity 係有乜嘢嘅？邏輯嘅個關係裏面呢， 我當然有少少前文後理嘅，係啦。咁我諗可能即係本土意識，佢又講到一啲當年佢嗰個九十年代嗰陣時嘅香港人嗰、那個黃金時代，香港人點樣建立嗰種一種即係作為香港人嗰種意識。咁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咧，佢話已經其實好多嘢咧，佢有少少即係慨嘆，都好似有啲嘢冇咗或者俾人打擊咗啊。咁呢樣嘢嚟自亦都係阿爺嗰啲咁樣。 係，即係所以其實講到尾就係其實佢都係。即係如果以佢呢篇個所謂嘅對話，或者即係佢嘅説法嚟講咧，即係其實佢都係贊成即係香港嗰個所謂嘅身份嘅認同呢樣嘢嘅。其實 我相信佢係， 而佢就覺得好，即係佢而家嘅香港身份認同就被打壓，即係佢自己都身同感受，所以就有人就覺得喺舊遊戲裏面被屈機嘅感覺。但係就因此而下一步係咩咧？下一步就係佢離開香港去發展啦。所以我其實係唔係幾掌握到，即係好老實講，我唔係話 佢有個矛盾嘅，你幫到 佢 嘅嘢其實。 即 係 我唔係掌握到佢而家呢個動作，佢講佢個動作就係我要離開香港啦。 你好有意思啊，劉墉 pick up 到呢樣嘢，我唔知你有冇睇過篇文咧。 係啊， 因為咧佢第一個問題咧，記者問佢咧，其實就係話佢。即係喂，聽講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同香港形勢有冇關啊？其實佢先否認，跟住又承認嘅。佢話啊，其實咧就唔好諗到咁消極啦，咁樣。啊，其實咧，因為佢研究國際關係，佢香港就冇咁嘅即係 土壤，啱啱 純粹係講緊學術性嘅，同政治無關、哦。不過啊，做呢個國際關係嘅人咧，感到窒息，因為冇呢個土壤啊嘛，都難免咧同呢個政局有互動。 係 啊，這個其實咧某程度上，我覺得又有少少去翻現實政治入邊啦。咁樣嘅氣氛咧，令我咧覺得自己人咧喺海外對人對己都對大局咧都係多贏啊！呢句我唔係好明嘅，其實 係啊。咁我都唔成件事好明，好啦，咁呢個可以理解嘅，你可以話佢講真話，佢真係覺得冇乜所謂，真係其實只不過係佢諗住走㗎啦，學術上香港冇乜發展空間啫。 我哋應該請佢上嚟自己去 interpret 下自己。 唔係佢唔係啊，盧斯達唔係訪問佢咩？ 係嘛？ 好，盧斯達唔知聽晚定今晚 哦， 盧斯達個網台度嘛。 OK， 但係跟住佢又講好多所謂嗰啲本土主義嘅嘢，我所以我唔係幾連結到啊，其實好老實講，即係之後嗰啲其實就已經同佢嚟是否嚟到香港無關㗎啦，只不過係佢係對香港而家嘅所謂嗰個思潮嘅發展嘅一啲客觀嘅論述嚟啫，其實，即係我就覺得要係咁樣睇咯。 我自己聯想到一啲嘢嘅，即係就我正話 call 嗰段咧、就係、是、即係我而的確咧喺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啦，有啲甚至係我啲好敬重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都可能係因為一啲本身政治上面嘅理念啊、睇法，或者係策略上睇法嘅唔同咧，佢哋係會對一啲而家所謂本土主義啊，或者甚至譬如話香港眾志啊嗰啲啦，佢哋嗰啲嘅睇法咧係好反感嘅， 係 即係覺得佢哋嗰套嘢咧係完全唔會係嘥時間。 你港獨啊，或者本土派啊， 佢傾向港獨嗰個嘅、即係同港獨論述，當然一定係即刻 reject 啦。 係， 但甚至當你講到一啲，譬如話係一啲自決啊、自治啊， 都覺得唔得， 都覺得係完全嘥咩 嘅。咁所以佢要離開香港， 唔係話沈大師喎、 啊， 講我身邊好多啲朋友， 咁所以佢就覺得 佢哋仲係喺香港嘅，佢哋甚至呢啲有部分咧係一啲我覺得係好行得好前嘅一啲嘅即係我哋所謂 civil society 一啲公民社會嘅組織入邊嘅一啲朋友。咁佢哋都覺得，喂，呢、這個路線係唔 work 㗎啦，你冇嘥時間啦，不如我哋去做啲實事，做啲 work 嘅嘢啦。 可以攞翻一啲理性中温和嗰班人嘅支持，你去推呢啲港獨嘅嘢咧，係令到香港民主運動會死嘅。 係 嗱，即係有啲咁嘅論述。咁、 嗯、 但係呢個咧就同而家沈大師咁嘅講法咧，就其實係好唔同嘅。 嗯， 佢就有少少咧就係兼容。啊，兩樣都得，總之對香港有好處就可以做啦，咁樣。 係， 即係佢，即係呢個，即係所以我又好有興趣睇下，即係大家，即係佢，你哋嘅睇法係點？因為大家喺度係咁傳啊嘛，尤其我正話嗰段咧， 我就好咩我就好好撲街嘅。 嗯， 我就唔係睇到你阿 Chris 啊、劉墉你睇到嗰啲，我睇到、嗯、我睇到後邊嗰啲嘢。 喂，有趣啊！啊，你講啊，佢離開香港嗰啲啊？ 係啦，我就睇到咩咧？ 哦， 我睇到最後咧，佢就咁樣講嘢。 嗯， 你之後做咩工作？點樣先至係你理想生活咧、嗯？我琴日一早起身睇呢篇文嘅咧，就我睇到呢度後尾、嗯，我都喺度寫，即係趙明跑喺度，我即係唔到而家啲嘢啫，點啦，本土派嗰啲嘢寫，咁你即係想講乜啫？我對香港好就得，咁你自己出嚟衝唔衝先？你温和定係和理非，定係出嚟本民戰，定係魚蛋革命先？又唔即係想講乜啦？乜嗰啲嘢啦？講話研究國際關係，係咪躲喺香港先係逃避？香港咪最國際嘅城市嚟嘅咩？唔係咁你新加坡，你去新加坡有幾自由啊，大佬？最後佢咁講嘅。隨緣啦，知所進退。佢 X 入面有六樣目標，包括一男子國際關係，結成網絡。咁咧，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產業，繼續做媒體嘅國際主筆，即係信報嗰個啦。就 EMBA 教書啦，同埋有不少規劃已找到投資者和 partners， 即係參賽一步啫。 嗯，嗰啲好香港嘅喎，嗰啲 嗱嗱，我所以咧，我睇 咩啊咩啊咩咧， 睇完呢篇文咧，其實就係三個字嘅啫。 嗯， 揾真銀。 嗯， 係咯。 OK。 因为咧，大家咧、嗯，你大家記得沈旭輝咧，即係佢點樣響度先？ 嗯， 所謂就係 round table 嗰檔嘢響度啊 嘛，係咯 ，round table 嗰檔嘢點解走出嚟咧？其實就係 同呢個陳志遠其實都有關係。佢 陳志遠就 round table 噶嘛， 係 其實嗰陣時 係有一班由沈旭輝推入去政府咁樣推薦噶嘛，係咯， 唔係沈旭輝幫手揾人推薦佢啊嘛。 OK， 推薦佢 係啦，有個後邊嗰個人啦， 係啦， 依家先講啦，呢就咁你嗰陣時就係一班呢啲咁嘅，即係嗰陣時個八十後啦，而家八十都老咗啦，呢啲咁嘅後生，相對後生嗰啲後生仔，即係所謂青年才俊又咩都好啦嚇，咁樣就整咗 round table， 就希望嗰陣時你記得改朝換代啊嘛， 嗯， 選特首， 嗯， 唐阿良嗰陣時咧又話要有擴大個問責制啊嘛，局長之外有副局長又定義助理啊嘛， 嗯， 其實 round table 就係一班咁嘅人走埋一齊，希望揾個位去揀卒，嗰陣時係覺得係。曾蔭權個年代係有諗過呢樣嘢噶嘛，所以點解？所以嗱，你要記住嗱 ，round table 啦，三十會啦， 嗰啲咯， 致敬啦， 差不多時間出嚟， 成班人一齊做呢啲嘢噶嘛，係咪先？嗰陣時最勁係致敬噶啦，係咪先？係啊，因為你係阿煲胎嗰個智囊啊嘛，阿肥嗰陣時肥虎阿何柱國嗰啲啊嘛，你成班人咁樣做啊嘛，好啦，到改朝換代之後啦，發覺。四年啦，已經梁振英做一年任期啫，係咪先？七月之後去做一年噶啦，冇、即係第五年已經踏入第五年啦，可以咁講啦。 嗯， 大家而家知道其實所謂問責制，所謂擴大呢個咩管治班側邊嘅副局長正座，其實係咩料嚟嘅？ 嗯， 你係一係你就係梁粉，一係你就係唐營。 嗯。 即係其實你兩個利益集團啫，即係你係嗰邊嘅財閥嗰啲人，一係你有呢邊。嗰啲財閥嗰啲人啫，咁呢班人佢完全係埋唔到堆嘅。咁你問我，阿大師都功成身退啦，佢喺香港都揾唔到食嘅。老實講， 嗯， 後邊我唔知佢係咪攞到 Daniel 咧，可能攞唔到，可能攞到，但我相信係攞唔到。 係居民係攞唔到嘅。 嗱，所以可能呢啲唔關佢嘅問題事，係個真係制度問題，即係你而家啲高等院校嘅問題。 係啊，冇錯。 佢如果咁， 咦？佢咁咪攞唔到嘅話，都 與其係咁，唔係因為唔係淨係得佢，全部到佢依個年紀嗰啲依啲咁嘅 scholar 都攞唔到，因為你個成個大學制度已經就唔係咁容易俾我聽聊你啦嘛，已經 係。 咁佢之前嗰檔嘢已經做唔到佢哋。嗰班人集合一齊嚟做想做，因為嗰班人就係想做公職啊嘛，係 咯， 你已經冇咗呢個機會啊嘛，你共產黨唔係要 leader 啊嘛， 佢有少少想行新加坡嗰啲 model 咁， 共產黨要係共青團啊嘛，你班人全部唔係共青團嚟啊嘛，係咪先？你新政府有幾多個人係依班人 round table 三十會唔知咩人入去，冇一個都冇噶嘛， 好多入咗去都走咗啦。 你陳年共青團翻入得喎。系咪先？你係嗰班人 set 得喎、你啲新香港人 set 得喎。咁呢班人你問我冇運行。喂，如果我係沈旭輝，喂大佬，佢都話啦，有人有 partner， 有錢有人，我做，我不如出去揾真人啦，係咪先？ 唔使離開香港㗎。 唔係咁喺香港冇已經冇咗嗰個作用啊嘛！呢樣嘢講真， 佢而家講到好近啫，佢話跟住嚟新加坡，新加坡好近啫嘛。 唔係我去新加坡啲一個房借翻到嚟之後，佢就揾錢㗎啦。呢啲 即可能嗰個冷河咁樣。 你得佢仲要提到，你仲要提到佢話Real TV 嗰個 CEO 李輝啊，去睇㗎嘛。 係 你要人哋揾幾多錢一年啊？而家大佬。喂，你炸街叫你搞掂， 系啊，你再俾得少钱， 我谂都有几多个百万嘅。 喂，你见到你同海隔篱嗰个咁样样，我屌你都傻啦！ 你教书俾佢教到乜嘢，咪 咯， 过一球好开心啦。 系啊，大佬你都傻啦，大佬。佢点解讲嚟嗰个就话你班人又要我做咁多嘢？去香港冇机会就因为你班人唔肯俾钱去做呢啲嘢嘛。你班人嗱又要我 comment 咁多国际关系，缅甸又要我讲，美国又要我讲，南韩又要我讲，北韩又 即系过去呢几年咧讲亲， 但你全部 讲 呢啲嘢咧 都有关系。 但系咧你唔肯俾钱啊嘛。大佬，喂，如果我屌出嚟做揾真銀嘅，我去做啲大公司嗰啲咁嘅顧問，我收到錢噶嘛，大佬。佢而家我做咗公共知識分子，我冇錢噶嘛。 嗯 講曬就係揾真銀，揾真銀啫嘛。 其實都好可悲噶。 唔係你問我，你問我 嘅，點解唔俾？ 你問我睇 揾錢係應該，但係我哋香港點解我哋唔可以連一個？即係一啲咁嘅公共知識分子，我都好似供養唔起咧。 冇， 你都唔係用不下佢，咪嗱兩樣嘢 冇辦法， 用得下佢，但係冇錢咯。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要幾多錢先至係咧？即係呢個就係，譬如你就算你喺美國咁做美國總統，咁你都係揾廿萬美金。 唔係呢個最緊要就係咩咧？你香港嘅政制咧冇旋轉門啊，一個冇乜個咁成熟嘅一個制度去旋轉門。你入咗去出得翻嚟，再入再出翻嚟，冇呢樣嘢。同埋咧，你而家老實講，嗱，出年2017就香港回歸20年啦。香港嘅政制，老實講到而家依個笑話嚟嘅。即係你冇一個政，你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嘅民主政制，所謂政黨輪替。 所以你冇个 career path。 係啦係啦喂 ,exactly 就我所讲咗十几年嗰样嘢。 嗯。 你香港从政最可悲嘅系咩呢？你冇一个 path, 冇一个 career path 俾你。我由大学读书我学生会做学生会会长。我入一个执政党或者在野党。台湾你如果你25年前你入你一定唔会入国民党㗎啦。你入咗民进党。你民进党有机会执政㗎嘛大佬。你阿扁嗰个政府年代好多佢哋叫做童子军嗰啲人啦咩罗文家什么什么啲人啦。嗰啲真系去由学生会做到出嚟在野党去真系去由入到市政府跟住去到做总统府嘅人㗎嘛系咪先。香港你冇㗎。你冇㗎呢啲讲真叻嘅人。老实讲 ,Chris, 你见到我就算俾你有一刻諗过你下一秒你都已经唔会諗呢样嘢㗎喇。 个成机会成本太高 㗎。我嚟做乜啫我做两年啦就五年啦。喂我之后嗰五年做乜啦冇嘢好做我出唔返嚟呀我转唔返出嚟呀。 尤其呢如果你系唔系你真系有心想做嘢。你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正常嘅人，想做嘢咧， 你去做做唔到嘢噶嘛？ 冇得搞噶。 你入邊嗱，你入邊， 其實你陳志遠講起係七件事咯，其實講呢樣嘢咯。 嗱，你一係入去，一係你就 A O 黨。 你埋呢班人嗰堆。 係啦，你入去 A O 黨嗰啲人咧就頂住你。你跟你如果你入去，一係咧你就話你去，如果譬如而家用即係簡單用梁振英嘅咧，梁粉你又撲街嚟嘅，係咪先？係啊，你冇嗰樣嘢俾冇一個咁嘅制度令到你啲人入到去之後覺得喂我有得做落去嘅最慘咪咁大家咪走囉全部就咁解咋嘛。 好講下時間又即係唔記得咗啲。 第二節又完啦第三節 翻嚟。第三節我哋繼續 翻嚟。 好。